69块钱这么便宜的羊奶粉，就不能多开几条线路吗？ 我们之前订的一直都是99元的价格，现在69块钱了，这想多订点还不给，一人就能订20盒，太没诚意了。 69块钱就能喝半个月的羊奶粉，这个羊奶粉呢是瑞麟品牌的吗？日期怎么样？新鲜吗？ 您放心，100%是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况且您现在拨打40071061008，40071061008，不需要提前支付一分钱，免费给您送奶到家。仔细核对是不是瑞麟羊奶粉，是不是金钻配方的，是不是有15袋独立包装，是不是日期新鲜。一切满意之后，690块钱就可以留下10盒的瑞麟羊奶粉了。不满意直接拒收，不收取一分钱。但前提是一定要在活动时间之内打进40071061008，40071061008，才能享受到本次优惠力度。40071061008，40071061008。 那今天为了让更多朋友可以享受到这次优惠力度，所以上节目之前，总监是特别通报了两件事。 哦、 第一呢，是从本档活动开始啊，4007106100850位的座席增加到80位。第二，活动时间从5分钟延长至8分钟，座席多了30位，时间延长了3分钟，至少可以多出200位的优惠名额。所以只要您坚持，就一定能够订购成功。所以千万别放弃，加油拨打40071061008，40071061008，赶紧来参与活动吧。 是的，瑞麟年终大促，价格突破底线，原价2580块钱的10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690块钱，划算到这每盒才69块钱，比直供价99元还要再便宜30块钱，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力度，也难怪热线40071061008，40071061008是挡挡满线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主要还是因为咱们的瑞麟羊奶粉品质过硬，口感纯正，老人孩子都喜欢喝才是王道。 是的，没错，瑞麟羊奶产自于陕西富平，这里的奶山羊都是跑山羊，早上把羊儿赶上山之后啊，奶山羊们就在山上活动一整天，晒着太阳，吃着山上新鲜的新草和纯净的泉水，这样的羊奶给家人喝才会更放心更健康。 是， 手机尾号是0847的李大妈拨打40071061008，说之前啊一直是孩子从国外给我寄羊奶粉的，现在国内也开始喝羊奶粉啊，就是不知道这国内的品质怎么样呢。 确实啊，常喝羊奶粉的朋友都特别关心品质，那一定要告诉您，瑞麟乳业是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了，荣获了陕西省乳品协会颁发的优秀液态奶奖以及诚信经营奖等多项殊荣，同时呢又是中国人保承保质量的，所以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而对于没有喝过羊奶或者是吃不惯羊肉的朋友而言，您更应该来试一试瑞麟羊奶粉，从源头把关，公母羊分开饲养，先进的除膻技术让您一喝呀就忘不了。 关键是今天的活动太难得了，打进40071061008，40071061008，花690块钱就能喝上5个月的羊奶粉，划算到每个月才138块钱，这可比我们平时去超市买奶呀、或者说家庭订奶的花费还要便宜。 对， 但是营养价值呢却一点都没打折。每百克的瑞麟羊奶粉当中就含有了640毫克的钙，3.8毫克的锌，还有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等多种的营养元素。您说这普通的奶制品能有那么多营养吗？而且每天一杯才4块多钱。好了，最后的一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热线了，40071061008，40071061008。瑞麟羊奶符合国家食品标准，线下有实体门店，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北京家庭在选择瑞麟羊奶。而且呢，我们的羊奶粉都是由纯羊奶提炼而成的，从挤奶杀菌到制成奶粉不超过24小时，所以生产日期啊您完全放心。关键是瑞麟年终大促最后的30秒钟，打进40071061008，40071061008，花690块钱就能订购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划算到每盒才69块钱，比直供价还要便宜30块钱的好羊奶，就在40071061008，40071061008。 我领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请勿敲出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夏天呢我们讲阴阳平衡的时候，重点就是不伤阳。在不伤阳的情况下，我们要学会通阳。怎么去通？一定啊把脚泡热之后，脚呢是基础啊，千里之行啊始于足下。首先要把脚泡热了，大家都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一些症状，哪难受啊，这是常理。但是我们引导大家顺瓜摸藤找病根啊，抓这个根本源。所以说我们强调啊，一定要把脚泡热。脚泡热之后，你看有人推肚子，推到什么呢？脚底下冒水气儿啊，有的冒寒气儿，呜呜的往外排风。那我们把这个啊脚泡热了，把体内的啊这些寒气儿、湿气儿给推出去了。这时候我们还应该做什么？打通督脉。督脉就是主一身之阳，督脉是阳经的督，就是总督、督、督领。督脉呢统领一身之阳经，它行于我们的脊椎。脊椎是什么？脊椎是人的支柱，体现一个人能不能是吧直起腰、挺起胸、昂起头。凡是这样的人阳气都足啊，阳刚之气嘛。你看他老怎么样，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头也低下了，是不是这样？那讲这个阴阳就是什么呢？在人体经络上来讲阴阳怎么讲呢？就是任脉和督脉。督脉呢行于我们背后，任脉呢行于我们人体前。一个通灵阳经一个呢单任。任脉嘛，任什么？任浪什么讲？叫单任。它单任什么呀？它单任人体的阴经。那么就说人的正常就是阴经和阳经必通，因为讲阴阳互根呢都源发我们的肾，又主一身之阳，又主一身之阴而且这个阴和阳之间还得呢相通相融，你这个阴阳这个循环在经络嘛，它是循行的经络呀。你比如说我们的舌头尖顶住这个牙根，前门牙的牙根跟牙花交接点，这个呢它就是交合点交合点你就发现什么呢？你就发现嘴里就有唾液了我们说阳经就是阳啊，阳就是火呀。我们把它比喻成炉子里的火我们把阴经比喻什么？比喻成壶里的水。壶里的水在炉子里火的作用下就产生了什么？产生了蒸汽，那就说明水开了。那么说火车 啊，过去蒸汽机大家都知道它靠什么，就是靠这个火，大铁锨的停的往这个炉里啊蓄煤，水灌足了产生这气，气作为动力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啊，这火车就开起来了啊，拉着的几十节这个车皮啊，上面还带着火，火越旺水越足，而且得配合好了。作为人也是一个一样，是吧？你阳也足，阴也足，而且还配合的挺好，那你就人就精神极了，就像那火车跑的，突突突突快极了，啊，精气神也足啊，就这个道理。但是这阴阳又分离了，那就不行了。啊，喝着你这火，你把它封上了，这火苗上不来，你这水开得了吗？也开不了。所以阴和阳必须配合好了。那你看有些人说了，说口干，晚上睡觉口干，我说了，哎，你把舌头尖啊顶着这个牙根，哎，你待一会儿你看看嘴里就有什么了。啊，有人说，哎，待一会儿嘴里就有唾液了。对了，这阳经和啊阴经就交通了，这交通产生了什么呢？就产生了啊精液啊，这炉子做水是蒸汽啊，在人体上就产生了精液。这是我们讲，是吧，一定要通这个督脉调阴阳嘛，啊，我不说嘛，你要把火弄得旺旺的，要把水弄得足足的。那为什么夏天要讲这个呢？夏天呢就是借天时，那在命门上啊，至阳上啊，大椎上，就是通阳啊，啊，打通啊督脉啊。我们前上节目给大家讲的是不伤阳，哎，大家一定记住啊，特别是年轻朋友啊，在不伤生的情况下啊，我们怎么去养生，这是第二步啊。所以你是什么体质啊，我为什么老讲阳，是吧，很多上了年纪以后不想动不爱动，是吧，脚凉发冷怕冷遇冷加重，有风湿关节病啊，所以我们讲了，是吧，讲了这个阳啊，我们要抓住呢，是吧，普遍问题啊，抓住呢主要的问题。什么时候讲阴重点，那就风燥的时候容易伤阴的啊，你看咱们晾的衣服今天有风一会儿就干了，哎呀怎么老不干着急走，哎，拿电扇吹一吹有风一会儿就干了。所以刮风的时候最伤人的精液，那什么时候呢？春秋两季气候干燥有风啊，春风秋风啊，这时候阴虚的人难受。阳虚的人什么时候难受呢？是冬天难受。我们现在给大家讲，你到难受的时候再去通这个阳啊，再助阳啊，那你就完了，是吧。我们现在讲养生，什么叫养生，是吧，就人的生理你去呵护它维护它，这就叫养生。所以大家养了半天生，养生这词儿还没弄明白了啊。我们首先要把这养生这词儿给弄清楚了啊，什么叫生啊，生命的规律嘛，生理的规律嘛，就人的规律，就是你呵护这规律，不去破坏这规律，把这个弄清楚了啊，大家都知道了，心里就有谱了啊。别人谁说什么吃什么好啊，我们就跟着跑啊，一说这个好是吧，我又跟着那个跑啊，你学了半天最后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养生，最后你也没把你这个养生的体系你也没建立起来，忙活了半天不知道你什么叫养生啊。人云亦云，从众心理特别严重，全被人忽悠了。所以这些知识我们讲完之后是吧，大家牢牢记住啊，首先弄明白了你是什么体质，把它搞清楚。阳虚则寒，那你就多按昆仑穴啊。有的人是吧，脚凉，至现在还脚凉，还穿着秋衣了秋裤了。人一定要和自然啊融合在自然当中，他就不融合了。夏天你应该穿什么，他没办法，他凉啊。他为什么凉？他有寒呢，他阳虚啊。这个寒和这个虚他们之间什么关系？ 很多人得了风湿病他也没搞清楚。所以为什么人们愿意听这节目？哦，告诉大家了啊，这寒进入我们体内它会伤阳，哦，这湿侵入我们体内它会阻阳，你又受风又受湿，好了，你的阳气又得到耗了，你又受到阻了，阻了以后怎么样？阻了以后你阳气就不足了，不足你推动气血的能力就降低了，你推动气血能力降低，那血呢循环不好啊，血是有温度和营养的啊，你看我们一凉了怎么办？一凉了就得跳跳，呵呵，跳跳是什么意思？跳跳就是用这个跳啊，这个动能啊，来促进这个血的循环，要不就搓搓啊，你把这个关系啊你都给它整清楚了啊，有的人采取捂啊，那不行，捂是什么？多穿是一个保温，但是它产生不了阳气，它只能保温御寒，哎，起这个作用。那这个呢，啊，穿衣服和你体育锻炼和你按摩泡脚你要相互配合，哎，你得知道天冷了你穿这个衣服是什么意思，防止自然界的风寒侵入我的体内，我要保护我的阳气。你保护半天你的阳气已经绕了怎么办？哎，你应该通阳，你应该助阳，或者甚至你应该补阳，他就不怕冷了。为什么不怕冷了？他阳气旺，他推动气血，气血循环的好啊，一摸这手嚯那么热，气血循环的好啊，这动力足啊，啊，你要知道啊，你这阳和这个寒和这个湿，说我们现在是啊，让大家去泡脚去啊，去按昆仑穴去，去推肚子干什么呀？把你体内的寒气赶紧排出来，一个是从我们的皮肤毛孔把它排出来，一个是呢通过推肚子干什么？寒从脚下起，您从哪来的？从脚里，好，您再从脚里出去，这儿不需要你啊，从皮肤来的，我们一泡脚毛孔一打开啊，去散热，这样就有效的保护了我们的阳气。但有的人呢疾病它恶性循环，受了风寒阻了阳伤了阳了，这些病邪阻碍着我们气血的循行啊，我们不讲了吗？它会耗人的啊阳和气，它影响啊我们的气血，这不就清楚了吗？那气血呢一影响之后呢不足了，循环不好了，慢慢的耗了我们的气血，又感受新的风寒。所以很多人的病是怎么回事呢？啊，就是恶性循环，不怕你有病，但你必须清楚，哦，我有风湿病。首先第一，我现在要保证我的身体不再受新的风寒侵袭啊，你这边治着，你那边又接着受着风寒，那有什么用？那我经常说，你看有人高血压，又抽烟又喝酒又生气又着急，这边还吃着药，他什么都不懂啊，他这病不会好的。他说我吃什么进口药多贵了，你别夸了，你啥都不懂。首先第一你要是吧，要知道你是什么病，什么性质的病，你是怎么得的，现在是什么状况，我们怎么样防止在新的病邪加剧啊这个病情啊，继续损害啊我们的机体。那你这个首先要明白，所以这些东西基本的知识都应该把它弄懂了，在保证没有继续外邪侵入我们人体之后，哦，我们是由于风湿进来了，我们想办法把它排出去，排出去之后就保证了什么呢？保证我们机体的阳气不再受这些啊风湿寒侵袭，这些风湿寒出去了，阻塞我们经络这个障碍排出去了，它出去以后我们的气血哎流通了，然后呢你就感觉到舒服了，你就感觉到呀我的症状减轻和消失了，病是怎么好的？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好的。所以我们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说清楚。那我们在自然界当中生活啊，那么说呢我们必须啊要了解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空间啊周围的环境，了解这个为什么，就是为了适应。所以我们这个阴阳，人体的阴阳会在呢外部的环境的作用下，以及我们自身啊，包括啊我们的饮食啊，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情感啊，啊，都会影响到啊阴阳，所以这就需要随时随地的调整，使我们这个人体的阴和阳达到一种相对的，而且是在动态下的这个平衡。那谈起这个阴阳，很多人不太清楚。我们讲到八纲啊，八纲阴阳呢是一个呢总领啊，它有呢寒热的辩证啊，它有呢啊脏腑的表证啊，辩证表里的辩证啊，这些啊都归于什么呢啊阴阳。那所以我们就清楚了，清楚这个目的是什么，那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啊，看有的人说啊我手脚凉，有人说了我手脚心烧，这是截然不一样。那你知道这个又有什么好处呢？那么说呢，你属于阳虚的，你要找找原因，什么原因造成的哎我们的阳虚啊。我们讲到了寒要上阳的啊，湿啊它要阻阳。我们说了啊，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肯定这个阳气呢越来越弱啊。如果你不去伤阳，懂得如何去护阳，如何的养阳，那么着你的阳气和那些不懂的最后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你看有的人是吧，80多了照样爬山跑步，那有的到不了80，60多腿脚就不灵了啊，不想动，不爱动，动一会儿腐蚀带喘。这就说那知道和不知道最后的结局，去养生和不去养生的人最后结局不一样。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啊，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都去养生，但是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养生啊。人说这种好，呼啦大家都去吃这个，人说喝那个好，呼啦大家都去喝那个啊，他不知道人体的各异。所以我们多次强调一定要找出适合自己的啊，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体质啊，到了什么年龄了啊，你是自己什么体质。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知识啊，就使大家有明白，就是你要逐渐啊找出来适合自己的啊。我们说了啊，阳虚的你要做什么呀啊，阳虚你要多做昆仑穴，是不是啊？阴虚的啊，你多做太溪穴啊。阴虚有火的啊，你多做太冲穴啊。这是从按摩上啊给大家就举个例子。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林老师。 哎， 你好， 你好，你好。 我太高兴了。 是吧？ 嗯， 来说说。 说说啊。 哎， 那我啊，之前呀、啊， 嗯， 我一到冬天我就咳嗽。 哎呦， 就得输液去。 哦， 其他商品后我一回没咳嗽。 你看看 啊， 嗯， 这是好处。 对， 还一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泡脚。 嗯，泡脚。 那我冬天我这脚啊裂口子疼着呢。 哎呦， 这不其他这个泡脚，我这脚光滑着呢。 嘿。 还有做这个三不举五不操吧，我发现做的不好。 嗯， 我这干如头。 对， 我这头这耳朵又黑了还厚了。 多大年纪了？ 您说我您听我说话像多大年纪的？ 有70吗？ 78了。 哎呦哇， 气力挺足啊。 啊， 气力挺足的。 您知道我之前我就爱犯这个心脏跳 哦， 扑腾，老得吃那丹参滴丸。 你看看， 现在丹参滴丸省了， 嘿， 不吃了。 啊， 这是一个。 啊， 还有一个，你说我泡脚啊， 啊， 这脚腕子转着弯的痒痒。 嗯嗯， 一痒啊，我就搁点花椒。 对， 那个排出那个排的那个毒啊， 啊， 也不痒以后，它就是变黑了。 变黑了。 嗯嗯，因为是排毒了吧？ 排毒了，黑了， 啊、 黑了，慢慢接着泡又变白了。 啊，是变白了。 对。 还有一个是我这脸头些日子啊，也眼睛就睡一宿觉就肿了。 哦。 肿了，这家里人就瞅着着急， 嗯， 催我叫我看去， 哎， 我说我不看去，我心里有谱， 嗯，有根， 我合上眼睛我就往脸上喷酒， 哦， 回来过了有四五天吧， 啊， 他下去了， 哦， 没事了， 你看， 还有一个好处，您是我那老头啊，胆囊炎， 嗯， 他一疼你了叫唤， 哎呦，脚痛啊， 啊， 嗯。 贴上我把那磁网给他贴上了吧？ 对， 不叫唤了，压根没叫唤，不疼了。 哦， 嗯嗯，因为这磁网是挺好的吧？ 对， 这酒也好。 嗯， 还有的我就想不起来。 这个说的还真是你见效不少，咳嗽、 早泄、啊， 是吧？心、 啊、 脏是不是？ 啊 啊，你看都挺好的， 嗯、 是不是？那、 嗯、 磁网还给老头用上之后。 啊，给老头用上了。 哎，他呢还镇痛。 啊，他那个肚脐吧，人家肚脐都往里抠着， 啊、 他肚脐出了一块。 哦， 我就给他的胆囊贴一个，肚脐儿贴一个。 对，给他肚脐也贴一个。 肚脐回去了。 啊，哦，回去了。 啊。 哦，复位了。 啊。 有意思啊。 啊。 这个我们还很少听过。 嗯、 啊，你要说小孩啊，有个大肚脐儿，哎，我们知道，妈妈回去了。 啊、 你这多大岁数，肚脐还往外鼓 啊？ 那肯定有问题， 是吧？ 可不， 他今年82了。 哎呦，82了，不错，挺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李老师， 哎， 我跟您说一个问题，就是这老头这个 啊， 他老了 哦， 你有什么呢？ 他有多少年了？ 有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嗯， 他没说呀、啊。 他死脑筋。 嗯，你看看，这个让他啊把咱们的实在话做上，是不是？ 是吧？ 你看咱们多少年的什么慢性腹泻呀、啊，什么五更泻呀、 啊，啊， 什么结肠炎呐、 啊， 嗯，最后人不就都用这方法？ 嗯， 是不是？ 嗯， 这个可以好，是吧？ 对、 把肠胃也把它调过来。 嗯， 让他坚持啊，推推肚子啊， 哎， 推推肚子，喝点这个茶 啊、 嗯，这个做做脚底肠的反射区 啊，是 吧？嗯，另外把那个磁宝啊， 哎， 继续给他肚脐贴着啊，另外呢，可以做一做膝盖下面小腿两侧啊， 啊、 脾胃经是吧？ 啊， 腹泻的呢，可以吃点这个。长山药 啊， 那个补肾啊、健脾啊、益肺啊，都挺好 啊 啊。食疗、 啊、 按摩、泡脚啊，用点硬件是吧、 哎？ 这样结合着、 嗯、 是吧？一定要把它及时啊，都一年多了，是吧？ 啊、 存钱哪有存病的呀？ 嗯， 是不是？ 他这人死脑筋。 啊，你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哎。 去做这个通的工作， 哎， 让他思想通了， 哎， 啊， 行， 好不好？ 谢谢李老师啊， 赶紧把老伴的病啊解决了啊， 哎， 啊，交给您了这个任务啊， 哎， 带他去养生堂， 哎、 啊，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